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么说，黄局长是想推卸责任了？ 哎呦，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啊。那个谁，你过来。 局长叫我。 对对对，就是你，赶紧过来。 林叔吃饱喝足，放下酒杯，举步走过去，敬了个礼。 局长好，江湾区警察局林叔向您报道。 你怎么混进来的？ 报告局长，有人带我来的。来之前他跟我说您也会到场，我就说我现在身上背着嫌疑，得好好在巡捕房待着，更不能给您添麻烦了。他那人说今晚这里没有人能驳他的面子，局长您见了他也得客气三分。我就信了，谁知道这人也是信口开河，沈公子这不就完全不看他面子吗？ 谁呀、啊？谁这么说的？让他出来。 谁这么大面子能把杀人犯带到李世敏 啊？就是啊，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啊？ 是我带他来的。 是他带进来的。 这人是谁啊？ 黄局长，鄙人姓岳，家兄岳定勤早年在上海任职，您应该也认识的。 岳定勤这个名字何止黄局长认识，在场的大部分人应该都认识。黄局长一下子变了脸色，从愤怒到震惊，尴尬到惶恐，也就几秒钟的事情。 哎呀，原来是岳家二少爷呀、啊！ 我二哥北上了。 哦，那是岳家三公子啊。哎呀，我与令兄当年也算交情匪浅，可惜他自去了南京以后啊，我们就鲜少联系了，今日也算是有缘呐。 是啊，的确是有缘。我来介绍，这位是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总领事彭斯先生，这位是市警察局的黄局长，不久前才因表现出色荣升正职。 哎呀，彭斯先生啊，我是黄奇，幸会幸会啊。 黄局长赶紧正正领带，上前伸出双手，微微轻身。彭斯矜持地与他握手，目光落在林叔和沈十七身上。 我刚才听说这里有些误会，现在都解决了是吗？ 沈十七虽然不惧美国人，也不至于憨到在人家的地盘上大闹天宫。他原是看林叔不顺眼，想教训教训对方。通常这种小事儿，最后都是对方卑躬屈膝来找他道歉求饶。至于愿不愿意饶命，就看沈十七的心情了。可这次的故事走向居然脱离了他的控制。 解决了，都是小误会。 沈十七勉强道。彭斯点点头，不管沈十七神色自不自然，心里情不情愿，当即就转头跟旁人聊了起来。 岳先生，这位是？ 彭斯先生，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林叔，他与你我一样都是留法学生。虽然现在被牵扯进一桩案子，不过已经有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。 既然已经出面，岳定堂索性正式将林叔介绍出去。彭斯颔首微笑，对林叔说了一句法语。林叔顿了顿，也回了一句法语。黄局长听得一头雾水，扯过旁边的林鼎康问：“ 哎，他们在说什么？英语？ 是法语。林氏先生说。”我相信事实将会还绅士一个清白。林叔回了谢谢。 还真是留洋的，那怎么跑去当个小警察了？ 呀，您有所不知，林家早年也是名门，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。这人嘛，不都是有个三灾六运的？ 哦，难得难得难得，遭逢变故还能发愤图强，果然是个好青年，该好好褒奖才是啊。 林鼎康笑而不语，当个小警察怎么就跟发愤图强扯上关系了？只怕最终关系还是落在岳定堂身上。但黄局长这么说，他就这么听。林鼎康还思忖着待会儿也去跟岳定堂拉拉老同学的关系。一场风波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宴会主人自己都不在意，其他人自然也就假装忘了林叔嫌疑人的身份。更何况他的外貌气质 也足以让人放下戒心与他亲近。有些胆子大的名媛贵妇还主动上前和他闲聊两句。在场唯一一个倍感丢脸和愤怒的只有沈十七。虽然身旁的何佑安从头到尾都很安静，可他总感觉四面八方的人都在窃笑讥讽自己。 你笑什么？ 沈十七忽然看向何佑安，冷冷问道。何佑安此时正听岳定堂他们聊天，嘴角微微扬起，被点名面露意外，忙收回笑容。 沈先生，我没笑。 哼，别以为我带你过来你就能攀上高枝了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再怎么红也只是个下九流的戏子。 他声音不小，周围的人都听见了。 这沈先生怎么这样说何小姐，也太过分了。 嘘，小声点，这沈先生咱们可得罪不起。 何佑安脸色刷的一下变白，紧紧咬着唇，似乎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林叔正想开口，却被岳定堂按住肩膀。他对上岳定堂的眼睛，后者波澜不兴，手却始终没挪动过，那意思很明显，让他不要多管闲事。何佑安和他们非亲非故，他们也不了解他和沈十七之间的关系，贸然出手未必是英雄救美，而可能是笑话。但林叔还是动了，何佑安的面前多出了纸笔，还有一只好看的手。 何小姐，佳姐是你的影迷，可以帮我签个大名吗？ 当然可以啊。 何佑安忙将纸笔接过，冲他勉强一笑，匆匆签下大名。 需要我写一句对令姐的祝福吗？ 如果方便的话那就更好了。佳姐闺名灵瑶，遥远的遥，就祝她身体康健吧。 何佑安很快写好了，字迹娟秀，看得出是练过的。边上的千金小姐和年轻公子哥一看还能这么玩，赶紧也掏出自己刚刚让何佑安签了大名的本子。 何小姐，给我也写一句吧。 可以。 何小姐，我也要。 好。 何小姐，多签几个吧，我想拿去送人的。 好，没问题。 簇拥上来的人一下子将沈十七给挤到外围去了。后者盯住林叔看了三秒才转身离去，算是彻底记住他了。 哎呦，凭空多了个敌人。 沈十七蛮横霸道，横冲直撞，做事不按章法来。你为了美人出头，美人会心生感激，以身相许吗？ 林叔没回答，弯腰去端详每种酒的口味。 你想喝什么味的？苹果还是橘子？ 橘子。 林叔把一杯橘子果酒递给他，自己则拿了一杯苹果的。 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难道不是绅士所为吗？美人感激不感激无所谓，横思先生看在眼里就好了。你没看他刚才对我流露出赞赏吗？ 横思再怎么也管不到警察局去，你让他印象好有什么用？ 嫌疑犯总得多做两件好事吧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带我过来这里的初衷吗？对吧？好了，我现在要去巴结黄局长了。 如果我刚才没教你那句多谢的法语，你还应付得了彭斯吗？ 岳定堂悠悠问道。林叔头也没回，只朝他抬手晃晃，做了一个拜拜的手势。岳定堂眯起了眼。有了前面的铺垫，黄局长果然对林叔另眼相看。黄局长是个粗人，能爬上局长的位置全靠拍马屁和运气，跟这里一干文人墨客名流豪门格格不入。他就是想拍马屁，人家也没兴趣听，好歹遇到个林叔跟他聊起大江南北的美食，聊起新进的案子，居然也能够相谈甚欢。直到黄局长去上洗手间，阳台又来了一位娇客。 实在抱歉，刚才沈公子不是刻意针对你的，只是因为我在他面前夸过你，他才心生不满。说起来全都怪我。 没关系，为美丽的女士解围是每个绅士应尽的义务。你的唇妆 有点花了。 啊，是吗？ 何佑安忙掏出小镜子和口红，就着阳台上的吊灯开始补妆。鬼使神差的，林叔正好看见他手中的口红，电光石火，记忆交错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骤然闪现，真相就隐藏在夜幕重重的雾气之后，等待他去捕捉。 你这支口红 啊，怎么了？你是想给女朋友买？这是丹琪新出的唇膏，玫瑰红，这个色号限量发售，包装外形也跟别的颜色不一样，现在恐怕是买不到了。你若是想要别的颜色，我那儿还有未开封的几只，是之前买的，回头可以给你送过来。 限量发售，很贵吗？ 跟其他颜色的是一样的价格，只是很难买到，发售当天就被抢光了，我也是托了人才拿到的。 你知道这口红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吗？ 听说3个月前在欧美就发行了，只不过运送到中国需要时间，在这边呢是在1月25日发行的。 1月25日，大年三十，也就是杜运宁出事之后。何佑安手里那只口红跟女佣阿兰在袁家掉落的那只一模一样，但阿兰说那是杜运宁送给她的，但当时杜运宁已经死了，难道做了鬼还不忘送口红给女佣？所以阿兰必然在说谎。正思索间，岳定堂忽然走进来。 现在马上跟我去趟补房。 又死人了？ 你就不能判点好的？ 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这案子里死的人太多了，每次我们刚查出点眉目线索就断了。要不是你命大，现在你应该躺在棺材里，而我应该在吃牢饭。 是老管家，他招出了一点东西。 巡捕房的电话打不到领事馆这里来，前来汇报的人也不可能三言两语把事情讲清楚，林月二人必须亲自过去一趟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